Hello， 好耐冇見 啦！我哋好似報新聞喎，突然覺得 你報天氣啦，好嘛？ 係咯，我似唔似呢個天氣兔女郎？ 你似嗰啲北韓嗰啲啊，北韓啃死咁樣個啃死咁樣。 唔係，我覺得好有啲唔係好慣無遮無掩咁咧。即係不過之前我哋 坦蕩蕩少少咁樣。 某一個網台嘅時候都係咁樣嘅，即係都係好直接咁對住赤裸裸咁對住個鏡頭。咁但係有人就可以唔使出鏡 啦。我幫你遮一遮啦，咁樣得唔得？ 遮丑布係因為大家好啊，我係呢一個原裝正版嘅。花家姐，大家好。 我唔到，我係原裝正版嘅顏麗麗，其實係冇翻版嘅。 喂，其實聽唔聽到你把聲嘅？你講真， 點會聽唔到？ 係咯， 見唔到樣又聽唔到聲，喺度做咩？ 呢個身長咧冇咗嗰個 headphone 啊，係啊，咁我唔慣啊。 我知你唔係好識中文㗎啦，我翻嚟啊嘛，係咪？ 好多嘢唔慣嘅，花家姐話冇嗰個台咪又唔慣啦。 係啊，係啦，而家係咁㗎啦，有少少唔同咗咧。 我坐喺佢隔離又唔慣啦，因為之前 要介紹喺隔離嗰個邊位先。 自己介紹啦，咁大個人。 唔係，我想帶塊，唔係因為我一嚟到咧，見到點解艾力力坐嗰度咯，想帶塊大鏡嚟咧，咁樣反射咧，俾大家一窺呢個艾力力嗰個嚇尊容咁樣。點解？點解突然間 嚇？你要介紹自己啊，快啲啦， 皺曬眉頭 先啦。係係， 我就係黑森林，曾經同花家姐有幾面之緣，同埋一個 舊相好。 係啦，就一個係曾經咧，就係翻波過嘅。翻波過嘅 咩翻波啊？ 我諗住講情海翻波，有冇啲係啊？可以係 舊愛依個叫咩啊？ 即係我都唔識形容，你睇我幾緊張啊！ 總之咁啊， 我冇曬形容詞。 咁講啦，即係阿文咧就即係而家係一個年青嘅才俊啦，當然一睇知啦。 之前咧 都成四廿幾， 亦都係即係喺呢一個電影界咧有一定嘅即係名望㗎啦。開始咁啊，就曾經 開始一定嘅名望嘅開始，好矛盾喎。 好出名嘅一啲電影都有份嘅，同埋咧都有即係而家。就做緊一啲導演嘅工作啦，總言之係嘛，咁啊曾經咧就同我哋主持個節目啦，咁啊今時今日咧就喺東頭灣道咧呢一個99號啦，新嘅呢一個東頭灣道99號啦，全新 嘅呢一個係全新嘅 分店嘅呢個， 好慾緊啊！ 東頭灣道99號嗰度啦，就係啦，同我哋一齊再次就遇上啦，咁啊就開始我哋新嘅一頁啦，係咪？ 冇錯啊！ 咁喺呢度咧就 多多指教先啊，兩位前輩， 多謝多謝， 因為係 前輩啦，冇扮嘢， 好緊張啊，因為。因為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有個壓力喺度咧。 點解咧？ 因為你之前做咁好， 我冇講。 跟住我上網睇你啲 fans 啊，哇！嗰啲嘅支持啊，哇！嗰直情咧係咧，哇！ 唔 係 好多啫，600幾人咋。 不過講真啊，如果我哋之前唔係做得好，又點會有人重播咧？ 咁又係，呢個都應該值得驕傲嘅。 點會有人再大家11點一齊重播咧？ 咁我哋都應該開心嘅，你又 其實冇開心， 張家輝諗， 我見你都推薦啦喺個， 係啊，我都推薦，因為我諗起周星馳嗰啲，周星馳即係後來好紅好掂嘅時候，佢拍咗咁多電影啊，好睇啊，係咪先？但係佢之前咧無線做咗咁多劇。都好好睇噶嘛，佢重播唔通你唔睇咩？ 咁咪係咯，咁其實鄭老闆對我真係情深意重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度都係好多謝佢啦。咁希望 我覺得佢 有冇風邊撲入嚟？ 我覺得佢嗰個好憐憫咧，就喺你嗰度啊，就憐憫你，簡直係 可憐我係嘛？即係驚我撈唔掂出邊，所以 放你一把啦。咁人哋愛心啫，唔好咁樣講。 冇錯啦， 你撈得掂咪更掂咯。 係啦，總之我哋自己又要自強不息啦，唔好衰俾人睇啦，咪咁講啊。咁同埋就喺度咧，一定要多謝啦，就咁多位即係以前嘅一啲聽眾一路支持到我哋而家啦。今時今日行到嚟呢一步啦，由呢個南面去到嚟呢個即係東面啦。咁咧就新嘅一頁啦。咁其實中間咧有好多即係東粉一路咧，就係鼎力支持我哋啦，包括咧就 Angie 啦、炮灰啦，每日都有啲即係 post 出嚟啊， 好犀利！ 我之前唔識 創意澎湃， 係我見到佢啲嘢，佢改圖啊嗰啲咧做得好 好，好厲害啊！ 每日都有啲嘢喎， 啲紋身係自己紋嘅，知唔知啊？ 咁犀利！ 另外有 Candy 啦 ，Candy 就幫我哋做好多即係畫面上設計啦嚇，咁啊冇咗佢真係唔掂啊！今日開唔到台。 哇！仲有好多 program 啊、程式等等都係靠佢幫手啊！ 冇錯。另外仲有奇愛迷會嘅義工啦 ，Yuki 啊、Eddie 啦，就真係啊對我哋咧就真係。非常之支持啦，咁啊喺度要多謝曬所有嘅呢啲奇案迷啦。 嗱，咁我都要補充一句，頭先大家睇到個咁強勁音效嘅 opening 啦嚇，係我哋要多謝 Winnie 幫我哋做個 mixing， 一個專業嘅 mixing 高手啊 ，Winnie 啊，多謝曬。 厲害啊，所以即係精益求精，我覺得仲犀利。 同埋錄嗰個男仔把聲好似幾 OK 喎，我聽到，因為完全聽唔到係邊個嚟嘅，因為 都仲要改善下嗰個。 怪唔知啦，我都奇怪啊，即係點啊？係 得啦，你收一收先。咁咧就又要多謝咧，就今日有妖言惑眾嘅聽呢個主持啊，就幫我哋咧話買埋蛋糕，切曬蛋糕，真係好開心啊！ 好好啊， 係咯？點解？ 我原來人緣咁好。 小心拍到支咪啊！ sorry。咁另外就亦都要多謝啊 Ming Fei 啦，就送咗盆蘭花嚟。其實我仲未見到，不過一間就揾一揾先。 點解會係蘭花咧？呢個名好似即係名貴，我都相信。 即係唔係拜山用嘅？ 但係因為蘭花而家近排七一咧， 好難揾到咁好嘅花，明唔明啊？咁咧就多謝 Ming Fei 啦，同埋咧就多謝好多朋友喺網上都有啲賀禮啦，係啦，多謝曬啦。有冇數漏啊？冇啊。 如果唔係咁多人支持同埋幫手咧，其實我哋應該好難回運㗎，真係。 冇錯啦，咁啊當然啦，亦都要即係我哋要好多嗰啲即係支持我哋生活費啊、居馬費啊，呢啲咁嘅置裝費啊，講笑啫，即係我製作費啦，主要係啦。咁就好多朋友就一路都有支持我哋節目，就因為而家我哋開始就一個付款嘅節目啦，咁就冇糧出㗎啦。如果大家唔支持我哋咧，就執得㗎啦。咁所以咧，$99.3咧，希望大家就 超值 係咪？ 希望你覺得超值啦，我支持啦，係咪？ 係啦，不過呢排咧就有啲朋友就講到即係付款嗰度有啲唔係好明啊咁樣。其實最緊要講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係銀行過户嘅話咧，你咧就兩三個工作天之後咧，先至會收到一個 confirmation， 就話俾你聽你可以download 噶啦。咁但係如果你 PayPal 嘅話咧，你即時咧就會有呢一個即係服務，你可以隨時咧登上嚟咧就 download 啦，同埋重温噶啦。咁你呢度記住咯喎，咁所以咧就唔好再問我哋究竟你銀行入數幾時咧先可以咧係重温啦。咁但係免費喎，我哋 live 係咪現場可以，學生又可以嚟聽啦。 咁所以免費完之後都要重温啫，所以都係 冇錯啦。咁如果呢個時候 九啊九， 如果時候過咗嗰邊要重温嗰啲舊節目嘅話咧，咁就變咗又可以俾錢我哋重温我哋嘅節目啦。 冇錯，因為嗰邊免費噶嘛，我哋不妨宣傳。T100係每晚嘅星期一至五11:00都有我哋舊嘅東頭灣道99號重温嘅，我都好贊成大家睇，因為都好精彩。 冇錯啦，其實禮拜六嘅你都可以繼續重温嘅，如果你需要嘅話嚇。咁另外如果大家咧想聽我哋嘅節目咧，咁就喺現場睇嘅話咧，就上我哋 Radio99.TV 啦，或者咧係如果你 Android 機嘅話咧，就可以。download 個叫點播係咪啊？ 點播呢個 app 啊， 或者 iPhone 嘅話咧，就可以遲啲啦，就會喺香港網台嗰度啦，又可以咧就睇到我哋嘅節目噶啦。應該， 其實我仲有個 app 係搞緊嘅，因為咧 iPhone 嗰邊就比較麻煩啲，咁啊轉頭咧可能遲啲時間咧會有個 app 都可以俾你睇到節目噶啦。 冇錯啦，咁啊最後亦都要講一講，我知道咧好多澳門啦同埋內地嘅朋友咧想睇我哋節目啦，咁但係就話唔知點樣俾錢啦，咁啊暫時未有支付寶嘅，不過遲啲咧就會有噶啦，咁啊而家就即係搞緊。 其實我懷疑啊，花家姐，你開唔到個支付寶係咪因為你俾內地通緝緊咧？ 唔知咧，係咪太靚咧？因為 可能少少，我都唔 同意。我哋呢個節目冇政治立場，OK， 我哋政治中立嘅，唔好再喺度搞呢啲咁嘅嘢啦。我哋好有限嘅其實。咁另外就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入我哋即係東頭灣道99號嗰個 Facebook 嗰度啦 ，like 我哋個 page 啦。咁而家咧都有成1600人㗎啦，好似。 你1600人相信有啲舊一路都支持我，支持我哋好耐嘅朋友，多謝曬你哋。係 啦，唔知有冇新客咧？ 希望今晚過咗之後就突破2000， 萬六好唔好？萬六。 冇錯冇錯。嗱，咁另外仲有咩要講㗎？嚇，咁講翻我哋即係東頭灣道99號呢個節目啦，其實都做咗成。 幾耐係兩年啊？ 嚇！如果前傳嚟講，兩年啊，兩年冇咁咁多， 冇 耐，兩年應該。 咁如果有兩年嗰人哋有排重温㗎啦。 咪就係咯，冇得閒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其實我哋就會已經做咗大半年㗎啦。 哦。OK。因為咁多 fans 應該起碼兩年啦，又大半年咁。 咁如果再計埋再之前咧，999好耐啦，好耐啦，唔好講啦。 一段時間啦。 OK， 咁就其實我哋個宗旨一樣啦，即係個平台唔同咗啫，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本住乜嘢啊？我哋搞咩啊？ 正義， 正義啦，伸張正義啦。 我想講平靚正啊， 平靚正梗係唔少得啦。呢個就另外就棄暗投明啦，希望大家係嘛，即係同埋胸襟要廣闊啲啦，咁樣啦。 即係如果你中意睇嘅，你咪睇咯。我哋覺得呢個睇一個節目係一個即係娛樂節目，可以睇到電影咁。你中意睇咪睇咯，唔需要講咁多即係內容啊、背景啊，即係個咁複雜嘅問題啦。我覺得好簡單。 總之我哋都係講真話啦， 絕對係同埋行公義， 行公義啦，呢個一定㗎啦，去到邊度都係㗎啦。咁我哋嘅節目繼續就係秉承呢個精神啦， 絕對 係。係啦，咁所以其實今日我哋第一集咧嘅新東頭灣道99號咧，就揀咗一個 case 嚟講嘅。咁即係有 fans 就喺網上話，我哋今日咧係新主持啦，新平台同埋呢個新冤案。係啦，即係新張一個冤案嘅。 哇！食字喎，學咗你喎。 冇錯啦，係啦，新張一個冤案。咁其實講緊咧就係話喺好幾個月前啦，咁我就收到一個朋友嘅一個求助嘅信件啦，係啦。咁其實咧，或者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啦，嗰個信啦，咁就係呢個而家大家望到啦，就係一封嚟自 馬尼拉一個朋友的信啦。咁、嗯、當時咧，佢就向我講翻啦，佢而家咧喺馬尼拉嗰度啦。佢就話啊，你會唔會有興趣講下咧？即係關於馬尼拉嘅一啲即係司法嘅事件咧，咁樣。咁啊，當時再問我嘅時候咧，啊，原來咧佢咧就喺呢個馬尼拉嗰度咧，家陣咧就服緊刑嘅。咁我都覺得啊，幾即係意外嘅。咁原來即係有一個朋友喺香港朋友啦。咁佢喺馬尼拉嘅遠方咧，即係而家都受緊難啦，而且咧都係14年時間， 係都幾長嘅日子㗎啦喎， 一個日子啦。咁其實佢就講翻俾我聽佢嘅遭遇啊。咁其實14年前咧，曾經都有啲報紙係即係講過佢呢件事件，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已經其實俾人遺忘得七七八八㗎啦。 我想問下，係即係發生嘅時候已經有報道㗎啦，其實 有報道嚇，因為其實大家都記得啦。如果菲律賓事件除咗話即係近年嘅呢個人質事件咁轟動，咁即係大家都好嬲之外咧，咁其實講緊喺1991年嘅時候咧，亦都係有曾經有一個即係有兩個香港人咧，一個叫歐永祥，一個叫黃明全啦。或者俾報紙大家重温下啦，三 A 嗰張相啦，咁大家會見到啦，就即係當年啦。如果你記得咧有呢單案嘅話咧，咁當時咧就有一個領隊啊，同埋咧就係一個香港人啊。咁我哋咧第一次一個就第一次帶隊嘅，有一個咧就第一次去菲律賓嘅，即第一次搭飛機添嘅咁啊。跟住咧佢哋就一齊咧就 join 咗一個團啦嚇。咁啊當時咧呢一個團咧就全部係俾人哋扣起咗嘅菲律賓嘅時候。咁原來就話佢哋咧就運呢個冰啊，運冰啊，運冰毒。咁啊，跟住咧就最後點咧？最後咧呢兩個香港人咧，一個叫歐永祥，一個叫黃全明啦。咁佢哋就運咗喺馬尼拉個監獄嗰度。 即係我都有睇過呢個報道咧，即係其實佢哋喺機場嘅時候已經被人拉咗噶啦嘛。 係。 即係聽翻歐永祥講咧，其實佢係即係因為同行咧就係有其他人啦。係。咁佢哋嗰啲行李咧係被人驗到有冰毒㗎。係。咁而歐永祥自己冇㗎。係。咁咧點解會捉佢咧？因為咧佢歐永祥咧落咗機之後咧係突然間俾錢一個即係行李嘅車，類似行李車咁要俾錢嘅，因為太多行李啊嘛，俾錢租嘅。行李車，跟住推即係推曬呢一扎嘅行李，咁啲人就話：誒，雖然你個行李冇，但係你點解要做呢個行為先？你應該就係同黨啦，咁樣，即係所以就捉咗阿歐永祥啦。咁而另外嗰個咧，黃全明係咪？黃全明咧，佢自己話咧，佢話我行李又搜唔到，我又冇喺呢個行李車入面嘅行李，咁點解捉我咧？佢話可能係佢啲紋身啊，各樣嘢俾人即係誤會咗。即係佢係咪即係都係壞分子咧？咁樣捉埋佢一齊咯。即係佢哋係我睇呢個報道嘅時候， 係因為好似係冇表面嘅證據，但係都拉咗。係啦，咁所以其實因為當其時嘅歐永祥咧，其實佢啱啱做呢個領隊嘅啫，去咗嗰間即係旅遊社咧，就其實啱啱翻工一個禮拜嘅啫，就去咗菲律賓團。我懷疑菲律賓團咧個豬頭骨嚟嘅，即係永遠都係嗌啲新丁或者係即係難啃啲嘅人咧，就走去做呢個領隊嘅。 同埋佢成個團裡面好多嗰啲即係大馬人啦，咁其實佢哋都係真係借住呢個團咧去運毒嘅，咁但係呢兩個人咧就真係慘啦，即係無端端咧就即係惹禍上身咯。 同埋真係我諗係第一次做領隊咧，唔知道，因為其實好多禁忌噶嘛，你冇可能咁樣幫人一齊運行李噶嘛，要其實大家都一個個體去過關啊，自己以示清白噶嘛。 好似經過咗歐永祥呢單嘢之後咧，更加咧啲領隊係絕對唔會幫啲團友咧係即係處理嗰啲行李啊，掂都唔好搞啫。 其實好危險啊，真係你無端端真係一世 惹禍上身㗎。 因為嗰陣時我係試過㗎，即係唔係試過運毒。 你係做領隊？ 唔係，我嗰陣時係試過曾經即係令到個領隊好驚啊。因為嗰陣時我第一次就去日本，就唔係去菲律賓啦。咁第一次去日本嘅時候咧，我同嗰啲同行嘅人咧。就排隊嘅時候，因為隔得遠啊，咁我哋大聲咧喺度講咧話：喂，呢啲貨得未啊？呢啲貨得未？ 哇！ 即其實我係想講行李啊，因為我嗰陣時年少無知啊，我唔知咁樣用個貨咧，即一來講錯咧，二來會嚇親人啊。跟住我領導係極驚佢，我見佢一眼咧，貨空大瞳孔啊！真 係幾想同你話聲 咩？佢話咩貨啊？ 不過反而我覺得 行李啫。 反而我覺得啲海關唔會理你，因為如果你咁明目張膽，啲海關覺得你傻仔嚟 嘅。貨攞咗未？ 係啦，點會講啲咁嘢？一定唔係有。 我都有故仔嘅，即少少。咁我細佬以前咧就即係去大陸做嘢啦，咁佢個老細咧就新相識嘅，咁就叫佢攞幫手攞月餅啊，咁就擺咗喺佢行李夾嗰度，咁佢當時都即係比較純良一個人嚇，佢就話即係冇問題嘅，咁但我當時我都話喂，其實你使唔使開出嚟睇一睇係咪真係月餅，或者撩一撩出嚟睇 裏面 個月餅裏面有冇嘢先咧，因為 佢真係唔知喎，大佬點知識咗個咩人先得？ 話曬月餅嘅來源就係有啲人塞啲月餅， 即係有 好明顯係咁嘅用途啊嘛，月餅係。 咁所以咧就其實呢樣嘢都係大家要小心啦嚇。咁但係當時就冇遺意啦，咁啊就中咗招啦。咁所以呢一個歐永祥同埋黃全明咧，當時咧就喺一個叫做萬地盧巴監獄，即係呢個馬尼拉最大嘅一個監獄啦，咁入邊咧萬幾人嘅，咁當時佢兩個就困咗喺裡面啦。不過佢哋亦都係 佢兩個判咗終身監禁， 判咗終身監禁。但係不幸中嘅大幸咧，就當時咧有一個叫做阿鄭先生啦，就好好啦，就 即係好憐憫你嗰個啊嘛，係 好憐憫啦，係啦。咁同埋咧，佢就同阿彭定康啦，就一齊咧就去營救。佢當時真係好好好落力去救呢兩位無辜者啦。 彭定康好似寫信去添啊， 係啦係啦，咁 親筆唔知係咪親筆啦，總之係寫信。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度以前嘅新聞都有講啦，即係個炮製冤獄掠水內幕，即係你冇水咧，就真係。無論嚇，即係你係幾高嘅官或者係誒總督又好，港督又好，乜都好啦，即係佢都唔會將你放喺眼內嘅呢個，即係萬方國家嚟嘅，講真。 即係雖然係咁多人幫助，但係最收尾都係靠水嚟解決呢件事。 一定有咯，咁出咗嚟㗎啦，結果就即係，但係都坐咗四年半監啊，咁呢一件冤獄咧，就大家咧都歷歷在目啦，我相信。估唔到咧，就喺九一年嗰單案就九一年發生，去到2000年咧，就另外兩個香港人咧，就同佢哋一樣咧，就係即係遇上係好誒，唔係兩個係三個香港人，係遇上即係好接近嘅一個遭遇啊！ 我覺得佢哋嘅遭遇比較更加戲劇化， 而且更加慘啊！到今時今日咧，都根本係冇解決過咯。咁其實俾大家睇睇我哋今日一個 promo 嘅 flip 啦，咁要多謝啦阿炮灰幫我哋設計呢個 promo 啦，第一張係啦。咁啊，今日我哋呢一個主題咧，七月飛霜咁啊，見到呢個飛字咧， 即係冰嘅飛啦， 好有心思啊！ 即係七月發生嘅呢件事， 打冷震啊，真係係啦。咁而且咧，亦都即係嗱，我哋究竟係咪冤案咧？大家嗱，聽完我哋今日成個集之後咧，你自己可以有自己判斷嘅嚇。OK。我哋唔好講係咪冤案先，我哋即係了解一下究竟呢個過程咧，呢兩個香港人受到咩對待先？嗱，咁我哋而家先聽一個短劇啦嚇。咁呢個劇裡面咧，就係當時啊呢一個其中一位嘅，我話打嚟即係揾我求助嘅呢個鄧龍威啦。咁就係呢個 poster 裡面右手邊嗰喺個鐵窗後面嗰個高啲嗰個叫鄧龍威啦。咁佢就同我講翻成個故事噶。咁而跟住大家聽到嘅呢一幕咧，就係話當時。佢俾一班菲律賓嘅警察啦，同埋佢另外嘅兩位香港嘅同行嘅人啦，一齊被帶到一間屋裏面，咁然之後發生咗咩事咧？嗱，大家聽一聽佢講嘅版本先。 2000年7月18日下晝3:30，馬尼拉貴松市一棟住宅大樓三樓一個單位。三个香港男人被几名菲律宾警察押至单位入边。 Okay, now you can rest and strip。 佢哋分别系29岁嘅邓龙威、张泰安同埋35岁嘅邝石雄。 We go out now. 5 minutes later, we knock the door. You open the door, okay? 警察同佢哋讲完以上呢一番说话，就离开咗现场。 之后就系咁样，佢哋走晒出去。咁我哋三個人當然唔知道發生咩事啦，淨係識得你眼望我眼，亦都唔知道將會發生咩事。結果好快，幾分鐘眨下眼就過去啦。咁我就去開門啦，門一開之後就有個警察出示一張類似搜查令嘅嘢。當時我都仲未嚟得切去睇呢張搜查令入面寫乜嘢。咁後面已經其他警察就入咗嚟呢間屋嗰度，開始去搜。好快啊，搜咗一陣間，幾分鐘，佢哋就喺床下底下面搜到一袋嘢出嚟。咁入面就有幾個盒，咁呢個幾個紙盒入面就有幾個類似嗰啲保鮮密實袋。咁喺呢啲袋入面就有啲白色嘅晶狀物體。跟住就聽到喺閣樓上面搜查緊嘅警察，佢哋就話 ：Sir, I found something。 然後上面就有警察攞呢啲所謂一袋一袋、一盒一盒嘅晶狀嘅物體落嚟，擺喺個台面嗰度，總共有8袋。之後啲警察就要我哋喺曬呢啲 咁嘅密实袋上面要签我哋个名，要我哋签中文名、英文名，仲要喺啲纸盒上面都签，连外面嗰个大胶袋都要签。咁当然唔签啦，知道一签就大镬噶啦。咁奈何都系要签，因为佢哋搵支枪指住我哋个头。同佢哋足足對視咗成分鐘，但係去到最後都係屈服咗喺佢哋嘅槍底之下。 冇幾耐，呢三個香港人就被鎖上手扣，離開咗呢一間屋。自此之後，佢哋就跌入咗一個恐怖深淵，為從來未接觸過嘅八公斤冰毒背上莫須有嘅沉重罪名。 OK， 咁就一個咁嘅情況，大家聽到頭先入邊咧，即係有一位男仔聲啦，就講翻嗰個遭遇咧。其實嗰把聲就係阿鄧龍威嚟嘅，佢自己錄翻嘅。 佢親身講翻當其時嗰個遭遇啊。 冇錯啦，咁大家聽到咧，其實頭先唔知係咪啲英文會唔會比較難聽啲？其實大致上就係話咧，嗰幾個菲律賓差人咧入咗間屋之後咧，嗱帶咗呢三個香港人啦，鄧龍威啦、張泰安啦，同埋阿 姓礦嘅另外 阿礦石紅啦。就入咗呢間屋裏面，然之後咧就叫佢哋等等佢哋一陣，跟住出咗去，出咗去幾分鐘之後，各各各開門，然之後咧就話搜到有嘢啦，就搜到八公斤嘅冰毒。 但係成件事真係，即係如果衰啲講啊，好流啊，成個 TVB 劇咁。 流到爆真係。 點會叫嗰啲人你坐低一間嗱，我開門，你開門俾我，咁入嚟之後再揾到冰毒呢啲劇情真係。 係最慘係，即係佢哋三位又配合咗啦，即係當時亦都冇話反抗，或者根本 係 啦，都唔知道咩事。 講下槍聲咩？ 咪係咯，即係但係之前佢哋都配合咗，就開門啦，去咁然之後就即係中咗喺 冇辦法㗎，我諗唔開佢都會爆門嘅啫，係啦，佢禮貌啲開你都要開嘅， 即係佢慳翻到門，即係可能間屋仲有下次要用咧。 不過其實據阿鄧龍威講咧，其實佢當時首先唔係拉嚟呢間屋先嘅 ，OK， 三個人咧同時係拉去一個差館嗰度先嘅。咁其實鄧龍威咧去咗呢個差館嘅時候咧，佢自己已經知道咧。佢將會係大禍臨頭㗎啦，不過就冇諗過咧，即係大禍到咁嘅啫。係啦，知道即係一定係有啲事會即係可能揾佢屈佢哋啊。 但就冇講係咩事，毒品好咩都好就。 係啦，咁當時其實不如簡單講下呢三個人嘅身世啦，好唔好啊？咁阿鄧龍威咧，其實佢當年咧就係一個酒店嘅即係一啲 bartender 啦喺度工作嘅，咁後嚟咧因為佢 英文都唔錯，所以 英文嗱，但係佢其實只係有中三嘅程度，但係我覺得佢英文係真係唔錯嘅，即係以佢 做嘢浸翻嚟咯，係啦 ，bartender 嘅時候， 咁啊係，咁啊係，咁同埋因為當時佢就係話佢自己失戀啊，咁失戀咧就去菲律賓玩啊，咁因為佢有個冇錯啦，因為佢有個朋友叫張泰安，張泰安咧就喺菲律賓，亦都去到菲律賓度玩嘅，咁當年咧就係2000年嘅。六月係啦，咁啊，鄧龍威去到菲律賓嘅時候咧，係6月19號，當日係佢生日啦，咁佢就去咗菲律賓玩，咁玩咗一個月啦 ，OK， 咁然之後咧，佢又去咗潛水又剩啦，咁然之後翻翻去馬尼拉，就喺7月18號嘅時候咧，就俾人拉咗去差館，咁然之後咧就遇到張泰安啦。咁張泰安又點解會俾人捉到咧？ 喺差館先遇到啊！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本來係佢去咗馬尼拉之後咧，佢係曾經同阿張泰安係見過面，大家係因為佢哋識噶嘛。咁而張泰安點解又會去咗馬尼拉咧？咁我哋訪問過佢爸爸嘅嚇。咁其實咧，因為張泰安當年咧就係做 Pizza Hut 嘅，做 waiter 嘅。咁然之後佢就俾人炒咗魷魚。咁然之後咧，佢就去菲律賓散心。咁其實據我所知，佢去菲律賓係諗住揾其他嘅，即係一啲 想佢想用大馬仔嘅， 即係想係啦，想 即係轉份工， 想轉下環境，同埋即係想做第啲即係其他嘅業務啦嚇，所謂。咁但係跟住咧，佢就亦都係據菲律賓警方所講咧，就話知道呢條友咧就係吸毒嘅，呢個唔係吸毒，係運毒，同埋幾個人咧就一齊運毒。咁於是乎就一路跟蹤住佢啦。咁然之後咧就一路跟蹤佢，就拉咗佢之後咧，亦都係拉埋去差館。OK， 其實同佢一起拉的仲有另外五個咧係內地人 嘅。係啦，其實一共咧成單案， 但係佢哋 識嘅， 唔識㗎。係咪佢同呢幾個內地人係唔係叫識嘅？但係大家一齊喺嗰度喺個賭場嗰度做嘢啊咁啦。咁另外咧，礦石紅咧根本就唔識佢兩個嘅。OK， 唔識 鄧龍威 同埋唔識張泰安。佢亦都係咧，因為本身咧呢個礦石紅咧就咁多年嚟咧十幾年嚟佢都喺菲律賓做嘢嘅，只不過係港非兩邊走咯。咁然之後咧佢就。亦都俾人哋咧，就係拉咗上個車度，咁然之後搶曬佢啲手錶啊、銀包啊，然之後就將佢好似綁架咁啊，淨係 將佢就綁到去警署嗰度，利曬譜嘅呢啲。喂，呢啲唔係佢自己講嘅，係連咧嗰啲咧判詞咧都係咁寫嘅，係判詞咧係寫曬出嚟佢點樣，點樣被人綁架嘅，係啊， 咁奇怪。 咁然之後咧就將呢三個人咧一齊咧，呢三個人，呢三個香港人咧，當然有其他啦，唔好理嗰幾個住啦嚇。咁呢三個香港人一齊咧就俾人拉咗去頭先講嗰間屋嗰度啦。咁然之後就叫佢哋咧就做咗頭先嗰場戲出嚟咯。就拉咗佢哋啦。 係，而嗰間屋其實係咪嗱，即係之後都會提到啊，其實係佢哋租噶嘛，係咪？ 唔係㗎，嗱，其實呢間屋咧，據三位所講咧，佢哋根本就唔係住喺度嘅， 完全係 唔知邊度嚟㗎。 帶佢哋過去，係 啊，唔知邊度嚟㗎。 即 係 景嚟嘅，其實即係景嚟嘅， 場景嚟嘅。點解唔爆門咧？留翻下一次有用嘅。 你拍戲就明啦。 如果要爆門，就要即係寫好多 report 啊， 係嘛？ 冇錯啦。所以其實根本成件事係一個 trap 嚟㗎，係做戲嘅，真係。不過係今次好像認真咗啲喎，真係你平時嗰啲你聽過啦，以前嗰個咩有個警察總長係嘛，就俾人哋發現原來佢其實以前係直情係綁架啲香港人跟住殺噶嘛。 哦，即係唔係 唔俾錢就殺噶嘛？直情 係咪即係嗰個馬尼拉嗰個即係事件之後？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係真係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噶嘛嚇。咁但係呢一幾個人就直情係俾人即係用一場咁嘅戲咧，就即係間操就將佢哋咧就擺咗去個監獄嗰度噶啦。咁而佢哋坐嗰個監獄咧，亦都係咧萬地魯巴監獄，就係歐永祥當年咧坐嗰個監獄。 其實大部分嘅外國人如果服刑嘅話，都喺翻即係男人嚟講都喺翻呢個監獄入邊。 係啦，咁呢個監獄咧其實就有萬幾人喺入邊住噶。咁或者俾阿鄧龍威同埋阿張泰安咧嗰個相大家睇下啦。咁其實當時佢哋喺監獄咧都曾經影過一張相 啦。第五張啦 嚇。第五張啦，係啦。咁佢哋即係其實提供咗一張相俾我就係呢一張啦，咁咪1001張。 我哋僅有嘅一張相就係兩個人嘅合照。 咁右手邊呢個就係 兩個鄧龍威同埋啊， 係啦，同埋張大安。 右手邊嗰個就係鄧龍威， 俾人 橙色衫嗰個係高啲嘅鄧龍威。 係啦，咁其實佢哋咧俾人拉嘅時候咧，即係相當之年青啊，只係得29歲。咁直到今時今日係43歲㗎啦。佢哋嘅生日咧係爭十幾日嘅啫。咁啊，大家 個 命運真係好接近咯，都係到今時今日都係。即係茫茫然咁啊，裏面咧都唔知等到幾時咧先可以重見天日啦。好啦，咁啊講翻啦。 可能影張相都好難㗎啦。 其實我睇翻好多報道咧，喺即係被判刑啊，或者被被捕之後嘅初期咧，咁啊張泰安咧其實係好積極地去即係透過傳媒啦，透過好多嘅方法咧，令佢哋即係希望有人伸冤嘅幫佢。咁但係咧，去到後期咧呢個時間咧，就反而變咗咧係得翻阿鄧龍威去做，因為似乎咧張泰安咧好似有啲消息匿跡咗，好似有啲放棄 半放棄嘅狀態咯。 即係我都有聽，即係之前咧係阿張泰安咧，即係因為可能係嗰啲文筆上咧，阿鄧龍威係會叻啲，咁樣咧，所以咧係通常都係張泰安出面，鄧龍威後面 back up 寫信求情嗰啲嚟 嘅。我睇翻好多以前嘅報道咧，反而鄧龍威咧就好少話出鏡，即係好似而家我咁樣匿埋咗嘅。咁同埋咧，佢就好少話面對個傳媒去講好多嘢，而且咧咁嗰時當其時面對傳媒，多數都係阿張泰安同佢爸爸嘅。咁但係到而家呢個日子就調翻轉啦，鄧龍威咧就仍然堅持緊佢自己係無辜嘅，同埋不斷去揾好多方法咧，希望有人幫佢伸冤。 係，所以今時今日咧，我哋可以攞到鄧龍威嘅一個即係啲訪問啦，同埋一陣間咧，即係晏啲咧，佢會親自咧喺監獄裏面咧係打電話出嚟嘅。咁不如而家嘅時候咧，我哋用2分鐘時間聽一聽鄧龍威咧，佢講翻咧佢喺監獄裏面咧等候判刑嗰11年啊，佢係點樣捱嘅咧？我哋聽一聽呢個訪問先。 如果是真的問我這單 case 呢，我比較最不開心的是什麼呢？當然就是特區政府的無能啦，還有始終英國政府是差一點的，都是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是最重要的那件事他們做不到。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英國政府他說了很多次說我們這單 case 沒有人權啦，還有不跟隨，就是說還有菲律賓不跟隨這個國際公約規定的事啊，即係冇個規定嘅，係一個國際公約入面嘅指引。例如就係話一定要為外籍嘅被告提供免費嘅翻譯服務，同埋聆訊期間，即係聆訊需時係唔可以過久嘅。咁用咗成11年，絕對係過久啦，係咪？好啦，咁既然英國大使館可以提出呢兩個咁重要嘅 point。咁到最後都俾人判咗有罪，咁點解英國大使館唔繼續跟進呢？咁佢就話因為其實呢個係國際公約嘅指引，咁如果菲律賓真係唔跟嘅，佢亦都冇辦法。同埋係囉，就係真係最激氣嘅就係話 去到最尾是我哋自己出钱请翻译噶，所以先可以继续去审结呢单 case， 先可以结案。咁其实始终就系翻译就梗系菲律宾政府提供噶啦，系咪先？加下你拉我啊嘛，你拉我，你又要审呢单 case， 又要处理呢单 case， 梗系你自己请翻译噶啦。你唔请翻译，你点调查间案咧？系咪？去到尾都系要我哋自己俾钱请翻译。咁换言之，就好似就系、是、我而家我出钱嚟送我自己有一个40年嘅监禁咯，真系执石头揼自己脚趾啦。 11年啦，11年是讲紧由佢被人拉咗入监狱之 后，至 到去审啊， 我都隔咗11年， 呢十一年你谂下几长嘅时间啊？ 我睇佢资料系最诟病嘅一样嘢，即系你系啊，你有冇犯罪？你即系你一系审咗先再坐啊？咁你系直情拖咗咁耐，系即系违反晒所有头先讲嗰啲咩公约啊，嗰啲咩？ 其实咧，如果计国际嘅公约啊，即系国际惯例，根本就肯定系唔成立噶啦。呢两个被告分分钟已经系无罪释放，咁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啦。佢哋嘅司法制度系比较特别嘅。 他最荒謬就係話咧，咩原因不開庭啊？個法官 冇法官 唔得閒啊， 係啦 嚇，跟住就再等半年啦咁樣，或者咧冇翻譯喎，冇錢 冇翻譯啊，一路都冇 冇錢提供監翻譯俾你哋喎，咁樣。 因為佢本身係如果你要嘅話，你自己俾錢。 佢本身係英文嘅，即係庭上係講英文嘅， 同埋菲律賓文、 菲律賓話，英文都明啫，大佬。 塔卡羅啊，好似係啊。咁所以根本上就算識英文咧，都未必聽得明白咁、而且你佢哋嘅兩個英文亦都有限啦。 咁總之人嚟鄉賤咯，你去到嗰度就地底嚟一樣咯。咁、你對佢對當地嗰啲囚犯咪好多咯咁樣。咁同埋咧，佢主要係做乜嘢咧？梗係想屈水啦，大佬你冇錢俾嘅，真慳啲啦，係咪先？嗱，不如聽一聽咧，即係另外一位即係受害者啦，就話張泰安啦，佢個爸爸咧，我哋訪問個爸爸啦，爸爸就住喺秀茂坪嗰度嘅，而家咧就即係。為了即係去繼續幫佢個仔咧，佢就唔可以唔做嘢嘅，要繼續做緊一個看監嘅工作。 其實本身已經退咗休，佢係一個政府嘅公務員。 冇錯，因為每個月咧都要俾錢佢個仔。咁不如聽一聽咧，佢當時佢個仔咧係即係呢個二嗰個訪問係啦，一個訪問啦。咁啊，聽一聽佢當時個仔入咗獄之後咧，佢究竟係面對過咩事啊？或者佢個仔係點樣嘅咧？裡面 初頭就係打電話翻嚟就係求救嘅啫。咁但係求救就冇乜用嘅，其實係匯錢俾佢嘅啫。咁出嚟匯錢俾佢咧，佢成日啲嗰啲揾啲人去攞錢嘅，因為佢落去出唔到攞錢嘅。咁啊，後屘整幾次咧，嗰啲人咧就連嗰張卡都攞埋佢嘅， 即係中間人。 係啦，因為我打翻嚟嗰時，我太太專登做即係申請一張卡。寄過嗰邊頂佢喺嗰邊撳錢嘅，就係出我太太嘅名字。後屘就後屘領呢邊我哋政府就應承就佢我哋上去領事館匯錢，咁佢幫我哋拎錢俾佢。咁到而家都係啦，一路咁多年十幾年啦。經濟上而家暫時我即係我做嘢就俾咗啲錢嘅咯。如果再過幾年，我都冇嘢做啦，我都寄唔到嘅啦。 其實有冇話每個月要俾幾多錢佢？寄幾多錢俾佢啊？ 我寄2000元，即係我個能力做到嘅啫。佢後屘轉呢個監倉咧，就係高度設防嘅。咁同埋咧，佢係冇地方瞓嘅。咁啊，我哋寄錢過去就係俾佢去。即係買個地方瞓，有錢俾咧就唔使瞓嗰個廁所門口。 係啦，咁其實鄧龍威亦都講過咧，即係當時咧佢即係一毫子都冇啊，真係個身咧，即係屋企人都哀盡啦，咁甚至乎咧屋企人開始同佢反面嘅啦，而且咧亦都係開始根本唔相信佢係冇做咯，咁跟住咧就。一毫子都冇啦，先都唔先下啦，要瞓喺嗰個走廊啦。咁每晚咧就不斷俾啲囚犯就係攬過佢身啦，你點瞓咧？ 佢係即係佢唔係因為係嗰、那個即係地方。即係咁逼要瞓走廊，而係佢專登安排啲咁差的。 唔係你冇房啊，因為冇房俾你。 你冇錢就冇房。 係啊， 冇錢就冇日用品。 冇 錯。你需要嘅所有都冇，可能佢冇得沖涼，冇得成水都要。 好似話衣食住行，連飯白飯都係好少。你俾錢就添飯，俾錢就添飯。 係啊，每一粒飯啊都係計你錢啊。咁所以咧，你冇錢喺裡面咧。就 基本上生活唔到 喎，係啊，咁所以咧，佢每個月起碼屋企人咧或者親人都要籌 2000元以上俾佢生活咯，即係先可以過到一啲比較即係叫咩啊？ 舒適咯， 基本咯， 係啦，舒適費啊嘛，佢哋啲生 活，人道啲嘅生活咯。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即係要攤頭一下先啦。翻轉頭咧，我哋會繼續講下啦，即係呢一兩位嘅受害人啦。咁佢哋究竟喺監獄裏面，喺呢一個馬尼拉咧，即係最大嘅監獄裏面咧，究竟佢哋過緊咧係啲咩生活？同埋最緊要一間就聽一聽咧，阿鄧龍威咧就喺監獄裏面咧就打出嚟同大家傾偈。司機唔該，東頭灣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險嘅喎，夜媽媽你又咁靚女，你唔驚嘅咩？ 咁呢個我都知道，不過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㗎，使乜驚？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幾多錢啊？ 你睇唔到個標嘅咩？99元3個月啊嘛，我哋明碼實價抵到爛啦！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淨係收 PayPal、支付寶同埋銀行過數嘅啫，仲有唔收貼士嘅。詳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 都話你明明見到㗎啦，我冇眼都見到你啊！俾翻個頭我啊！ 一道通往地獄之門，香港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虐殺案，獨家專訪案中相關人物，還原事件真相，一個適合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聽的另類節目，東頭灣道99號，7月4日星期五晚上11點，為你送上 Hello Kitty 藏人頭案。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